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广播剧欣赏。广播剧欣赏。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机敏的眼睛，在每一个角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刑警，忠诚的803，你有一腔热血，你有一片柔情， 第二集，文警出动。 一个风雨交加之夜，乡村小学教师宋乃光为掩盖他跟学生小秀的奸情，杀死了小秀的父亲，然后自杀身亡。小秀无奈离家出走，不料又被阴险的人肉贩子徐二明骗去南方卖淫。幸亏大红大紫的歌星吴山怡路见不平，仗义搭救，老奸巨猾的徐二明才落得个鸡飞蛋打，只能借酒泄愤，喝得烂醉如泥，直到第二天午后才被持续不断的电话铃声勉强唤醒。 喂，哪儿？ 徐二明，徐老板吗？ 是啊。 下楼谈谈好吗？ 你是谁啊？ 见面就知道了，我在酒吧等你。 一刻钟后，徐二明走进酒吧，来到一位戴墨镜、留小胡子、礼貌帽檐儿压得低低的陌生男子面前。 请坐，徐老板。 请问先生您是？ 我是谁并不重要，只要我知道你是谁，平时竟干些什么买卖就行了。 先生您， 听人说你很能干，想不到也这么啰嗦。 好好好，先生，咱们就开诚布公谈正经事。 我看上了一个上海姑娘，你能给我搞来吗？ 我手边的姑娘都是上海的，昨天刚到，什么样的都有。 我的话你应该听懂，我只要我看上的那一个，我要你专程去搞来。 你知道我这儿的买卖很忙，脱不开身。 我知道你的帮手不少，这儿的买卖你可以交给你手下的人去管。 先生，我是说我还从来没这么搞。 那是因为从来还没有像我这样出手大方的人。 那么所有的经费都由你负担？ 另加30%的酬金。 好，那么先生看中的是哪一位啊？ 他叫顾平，现年28岁，是个菜市场的营业员， 现正代工在家。 顾平很快就被徐二明搞到南方，先后卖淫十次，直至染上性病。回到上海，又把一身脏病传染给了他的丈夫和女儿。丈夫绝望之下，竟半夜起床，紧闭门窗，打开了双灶煤气的全部开关。结果，一家三口中毒，女儿不治身亡。803闻讯赶往医院，顾平泣不成声地告诉803，过去的几个月对于他简直是一场天昏地暗的噩梦。 去年夏天，我拿六折工资回家代工，丈夫又夜夜去赌，夜夜都输，最后把我这个人也输了。那天晚上， 谁呀？ 开门吧，你丈夫有话让我对你说。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看了这张字条，你就会认识的。 什么条？ 你丈夫亲笔写的条。你看，你不会不认识你丈夫写的字吧？ 什么？徐老板，他要我今晚跟你睡？ 他输了个精光，只能用你抵债了。 哎呀，天哪！ 哦，好好好好，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他要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啊！ 你饶了我！ 你还不信？ 你真是个好人。 我徐二明啊，最见不得女人哭哭啼啼，怪可怜的。可旁人就难说了。 还有旁人？ 你丈夫欠了好多人的钱呢。都写了条，一个个轮着来呀、啊！ 这还有人的活路吗？ 摊上这么个男人，你也真叫命苦啊！ 徐老板，你就不能再给我想想办法吗？ 办法，办法嘛，总是有的。不过， 徐老板，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哎，好吧。救人救到底，送佛上西天。你要找生路啊，干脆跟我上特区去。 上特区？那我能干什么？ 哎，我生意上的事忙不过来，正好缺个帮手啊。 我能行吗？ 哎呀，谁也不是从娘胎里出来就会做买卖的呀。你年轻，人也伶俐，能学会的啊。 这个， 哎，只有这条路了，一则避风头，二则多爬点分，哎，岂不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吗？ 就这样，我鬼使神差地跟他走了。一到那边，就什么也由不得我了。他逼我卖淫，逼我跟有性病的嫖客过夜，我不敢不从。他们还内定两条规矩：第一，卖淫所得的钱款完全由他们集中管理，统一分配，我们自己真正得到的钱很少很少。第二，我们都得先让徐二明他们玩弄，他们对我们比嫖客还凶。 好了，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沈西， 好， 我们走。 803，你在想什么？ 你说呢？ 徐二明这个人贩子，这回再也不能让他漏网了。 不错，我们南下广东，一定要把他捉拿归案。 哎，803，接着， 对， 身份证、登机牌， 好。12排 A 座啊，正靠窗嘛。 就是。 警察叔叔，换个座行吗？难得坐飞机，真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哎，梁达， 你怎么来了啊？ 你说呢？ 哎，我向你辞别的时候，你可是答应我不来机场送行的啊！ 我只答应不给你送行，可没答应不跟你同行啊！ 啊，这，哎，你真的要跟我们一起走 啊？啊，难道广州只许你们去，就不许我去？ 哎呀，我说梁达，这不行啊！我们是去广州追捕卖淫团伙，你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跟着，这行动很不方便。 正因为是抓卖淫，也许我能帮上忙，就像那天抓天使。 哎哎哎！我的大作家，那回抓性变态的天使，你可真是受惊不小，我到现在还记得。 哎呀，沈西， 那一脸的泪水，我想那天晚上的大雨啊！ 你有完没完？ 别说了，梁达，我可跟你说，反正这回你哪儿也不准去，你知道吗？这犯人肉的徐二明，要比性变态的天使可是危险十倍百倍的，知道吗？ 我懂。 懂就好了，把票退了吗？ 不退。 你简直是胡闹！你 我知道， 你得知道你。 八零三最讨厌不听话的女孩。 哎，这句话说对了，梁达听话啊。八零三的女孩，最听咱们队长的话了啊。 这， 求你了，八零三。 哎，张军长。就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 哎呀，我说小子，你别跟着起哄了，好不好？哎，你看，人家梁达没那么可怜嘛。 什么？ 我说啊，你先把你头上那顶小红帽还给别人吧。 小红帽？ 你敢说你头上那顶小红帽不是你身边那位小姐的吗？ 好厉害的八零三！真是名不虚传啊。 哦，请问这位小姐是？ 我叫欧阳飞，华彩集团的时装表演队领队。 哦，这么说梁达今天去广州是你们华彩集团给订的票啊？ 何以见得？ 哎，华彩集团请梁达写电视剧的消息昨天的晚报不是登了吗？你们将邀请编剧参加时装展示会，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对吗？ 哦，我明白了。好一个梁达，你现在也学会虚虚实实、兵不厌诈了啊！ 只许州官放火，就不许百姓点灯。 啊，不不不，不，我只是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队长，原来八零三的女孩是土八路的干活，交换交换的，鬼点子胆大的多啊！ 我还是不懂八零三。 嗯， 你怎么断定梁达头上那顶帽子是我的呢？ 我开个玩笑。我看到了你手上拿的那本画报的封面。 画报的封面怎么了？ 哎，画报的封面上有你的照片，照片上你戴的不正是这顶小红帽吗？ 哎，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有一顶同样的帽子呢？ 大作家，因为这顶帽子只能是特制的，这市场上并不公开出售。 不对。 怎么讲？ 因为你知道我不会拥有你不喜欢的东西，因为你很讨厌女孩子穿着打扮过分的戏剧化，是吗？ 哎，听你们广播了，走吧走吧 走。 哎，有话留着机上再说啊。走。 好，欧阳小姐，那个大包让我来拿。 好，谢谢。 梁达，梁达，这空姐该送饮料了吧？啊， 你渴了？那刚才干嘛不在机场喝点开水啊？ 喝开水？开水？连养鱼浇花都不喝？你瞧瞧，你瞧瞧，不喝？ 真有你的沈西，下回写公安局的故事，一准找你上戏呢。 哎，大作家，你真想写个？穿警服的李东宝， 你呀，贼头贼脑的，活脱脱于德利一个。 说真的，电视剧我就爱看编辑部的故事，广播剧嘛， 我就爱听刑警八零三。 哟、 哦，嗯，舒服，舒服。 哎哎哎啊！欧阳小姐，你这个不是当着我们队长的面在吹捧我们吧？啊？ 那你们考我吧，《蛇山迷雾》，《罪恶的天使》， 哟，他看了《 被派登宾馆的魔影》，《暴死之谜》，哪一部我都能说得头头是道。 真是难得啊，难得！哎。队长， 嗯， 下一回电台要是评忠实听众，嗯，我去给他拉选票，你看怎么样？ 偷鸡摸狗的事找沈西没错。 哎，梁达， 嗯， 我先跟你说啊，你要是出书啊，可千万别让沈西去拉赞助。 怎么了？ 50%的回扣，竹杠敲的你一出门不知道北在哪儿。 队长， 说实话，八零三， 嗯， 要不是收听刑警八零三。我还真对警察没好感。 是吗？这么说现在你想改行啊，欧阳飞小姐？ 我不迷你的大智大勇， 嗯， 就佩服你是个血性汉子。 哎呦， 哦， 队长，你感觉不要太好啊。 不过803， 嗯， 你也不是什么圣人。 嗯，对， 你完全不该跟你的妻子离异。 欧阳飞小姐，我不知道你成家了没有？ 怎么？ 嗯， 你想说，一个未婚女子无权议论家庭问题？ 不不不，不是这意思。 欧阳小姐，我们队长的意思是，你对这方面的事知道的还太少。 不见得，我知道，中叶不是水性杨花的人。八零三， 嗯， 听众那么关心你跟中叶的关系，不是没有道理。无论是理想家庭的模式，还是现代爱情的价值，都离不开传统的道德制约。 没想到欧阳小姐的伦理学造诣还挺高啊。 反正我赞同巴金老人的话，803要多点人情味儿，要有正常人的感情。 女士们、先生们， 听见没有？ 飞机即将在本次航班的目的地广州白云机场降落。现在飞机已经开始降低高度，请旅客们 欧阳飞小姐，你们的时装展示会是在广州开吗？ 不，本届时装展示会的东道主在深圳，我们不打算在广州逗留。你们呢？ 啊，我们呢？广州这边的事儿一忙完，我们也要去深圳。 那太好了，二位，我们在深圳见。 深圳见。 当803和沈西刚要走出大厅的时候，碰到了来接他们的广州公安局的刑警老周。 哎，刘刚，沈西。 哎，老周，老周啊，你好，又是麻烦你来接啊。 客气什么，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嗯， 哎，等不等行李了？ 他等行李干嘛呀？光身汉子两个，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嘛。 鬼东西，就你油嘴滑舌。 哎，老周啊， 嗯， 徐二明他的最新动向如何呀？ 走，车在门外等着呢。 嗯， 咱们上了车慢慢再说。 好，走。 来，就这车，大伙上吧。 嗯嗯。 老周， 嗯， 徐二明到底有没有下落？ 这些人的活动特点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好查呀。 难道说一点线索都没有？ 我们拿了徐二明的传真照片给一些抓来的皮条客看了，有些说认识，有些说不认识，不认识的多，认识的少，不认识的大多数是单干户，每天黄昏一过就像赶集似的，竟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元路、越秀公园门口和人民南路滨江长堤一带转悠，认识的就阔绰得多，不论是上海帮、四川帮、湖南帮、沈阳帮，一般呢都是租市内的一些中低档的旅馆做据点，个个手下控制了一群妓女，三五个、六七个不等。 哎，老周，我想见见那些认识徐二明的人。 完全可以。 嗯， 反正都关着，随时能提审。他们会告诉你们许多关于徐二明的怪癖，这个财大气粗的家伙 从来不住不上星级的宾馆，从来不在同一个宾馆住上两天。他还时常做一些叫人捉摸不透的事儿。一个皮条客交代说，徐二明曾经让他特意找过有性病的嫖客，病越重越好。 这什么意思？ 不清楚。干他们那行的最怕自己的妓女得性病，有病的妓女卖不出价，有钱的嫖客躲着走。可这个徐二明不知怎么搞的，好像生怕自己的妓女不得传染病似的。 哎，神奇，嗯，我们先找这个家伙谈谈。 是，哪里在？ 很快，在看守所审讯室里，八零三提审了这个犯人。 你叫什么名字？四七幺。 罗阿威，鸡市场上都叫我威仔。 哼，威仔。罗阿威， 哎， 你认识徐二明？ 说不上熟，我们这号人啊，他不耐烦结交的了。 他是不是专门让你找有性病的嫖客？ 那都是他手下人张罗的。还真是邪乎得很呢、啊、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让我想想，大概是去年夏天吧。 你想仔细了，什么大概不大概的、哎、别胡诌。 没错，当时天火烧的一样热，我给找了个有名的烂货。 嗯，你回去啊，把这件事的经过原原本本的给我写下来，特别是日期要想清楚了，越准确越好。 哎，是。 现在你可以走了。 是。 哎，八零三， 嗯， 这可是重大突破。你看时间上完全对得上号。 你说什么呀，沈西？ 你还在跟我打迷糊眼啊？ 嗯。 你敢说你不是在想顾平？ 哈，我是在想顾平。时间和手段也都对得上号。这徐二明怎么竟给顾平找有性病的嫖客？他要是不愿意，这个徐二明就不依不饶的打。 是啊， 什么呢？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哎，老周不是也说过吗？干他们这行的最怕自己的妓女得性病，有病的妓女卖不出价，有钱的嫖客躲着走。哎，可这个徐二明好像生怕顾平不会得传染病似的。 这个事儿啊，我问过顾平和她丈夫， 嗯， 他们都说原本并不认识徐二明，双方也没有什么解不开的夙愿。这个徐二明也不该故意陷害的那么歹毒啊。 哎，八零三， 嗯， 你说徐二明会不会是精神病患者？精神病患者的思维方式可是无法用规范的刑事逻辑去推理的。我就听说过有一个患有爆发性障碍症的美国青年，就是站在那个市商业区的交叉道中间，用手枪无缘无故地打死了好几个人呢。哎，你别不信啊，真的，当枪膛里的子弹打完以后，他还不断地扣扳机，直到被制服为止。 徐二明不是什么精神病患者。哎，你想想，从赌桌上把顾平的丈夫逼进死胡同，到拿着条子去找顾平诱他出走，这完全是一个周密的阴谋，绝不是什么爆发性障碍的突发事件。 那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是啊，总之啊，我们暂时还不清楚的东西不等于它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犯罪。 八零三的话是对的，这个世界上不会有无缘无故的犯罪，只是蓄谋陷害顾平的真正原因连徐二明本人也不摸底，他也是受人指使。这个人就是那位戴墨镜留小胡子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 徐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先生，您又有什么吩咐？ 我又看上了一个人。 你看上的人真多啊。 你应该关心你怎么挣到更多的钱。 那么我又得专程去上海。 今天下午4点，他已经到了深圳。 他叫什么名字？ 你看到门外墙上的那幅广告了吗？ 你盯上了模特。 我要你把他们的领队搞来。 这可不是顾平啊，不那么容易。 按之论价，我不会亏待你的。 好，那就试试吧。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他带到凯旋门宾馆5号楼310房间来。 又是5号楼310房间？ 怎么了？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让顾平接客，这宾馆换得倒挺勤的，可房间哪回不是用的5号楼310？ 你的记性还真不错。 这年头奇奇怪怪的人还真没少见，不过像先生您这样， 我们可是有约在前。 知道。你保你的密，我发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是各取所需，互不干扰。 拿着房间钥匙。 那个领队叫什么名字？ 欧阳飞。 要知道那个戴墨镜、留小胡子、礼貌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又要徐二明对欧阳飞下毒手，请听第3集《突发事件》。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2集，文景出动，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 音乐编辑殷红， 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剧务朱雷，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玉宁演播，吴山怡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肖兵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兵、吴敏。解说丁建华。 系列广播剧刑警803，复仇女神，编剧叶孝慎，导演孔玉，作曲杨树静、杨树华。 晨星是你纪念的眼睛，在每一个降落里闪烁，晚风是你匆匆的身影，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茫茫人世悲欢交错，有了你才有幸福的生活，光荣的心情，忠诚的803，你用一腔热血，你用一片柔情。 第三集，突发事件。 为了破获上海建国以来最大的卖淫团伙，803和他的助手沈西南下广州，在当地公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始大海捞针一样的追捕作恶多端、像狐狸一样狡猾的徐二明。与此同时，徐二明又应招来到一个灯光朦胧的酒吧，会见那位戴墨镜、留小胡子、礼貌帽檐压得低低的神秘男子。 徐老板，我们又见面了。 先生，您又有什么吩咐？ 我又看上了一个人。 你看上的人真多啊。 你应该关心你怎么挣到更多的钱。 那么我又得专程去上海。 今天下午4点他已经到了深圳。 他叫什么名字？ 你看到门外墙上的那幅广告了吗？ 你盯上了模特。 我要你把他们的领队搞来。 这可不是顾平啊，不那么容易。 按之论价，我不会亏待你的。 好，那就试试吧。 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把他带到凯旋门宾馆5号楼310房间来。 又是5号楼310房间？ 怎么了？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你让顾平接客，这宾馆换得倒挺勤的，可房间哪回不是用的5号楼310？ 你的记性还真不错。 这年头奇奇怪怪的人还真没少见，不过像先生您这样， 我们可是有约在前。 知道。你保你的密，我发我的财，咱们井水不犯河水，咱们是各取所需，互不干扰。 拿着房间钥匙。 那个领队叫什么名字？ 欧阳飞。 梁达为了深入了解欧阳飞，抓住演出间隙找了一家酒店，两人促膝长谈。 别扫我的兴，梁达，难得开怀畅饮，来干杯。 为了什么呢？ 为我们的一见如故，为夜幕下的美景，为所有的成功和不成功。 可是我更想了解你，当然我也知道你不是那么容易了解的。 不，我喜欢聊天，我从来也不拒绝新闻界朋友的采访。 所有的采访都只是留下一些浮光掠影的报道，记者老写你组织的那些时装表演，一批批模特在优美的乐曲声中出场，或者姹紫嫣红，或者幽兰成碧，或者朝阳一样燃烧，或者晚风一样轻盈，真是五彩缤纷，热热闹闹。可是谁也没有逾越你用斑斓色彩筑起的那道防线，谁也没有走入过你的内心世界。 你真出色呀，梁达，难怪803不敢要你，又离不开你。 我不喜欢你用这种口气说话。 我劝你还是离开803的好，有你在，他跟中叶就复不了婚。 还是继续谈谈你自己吧。 我没有什么可以多谈的。 怎么会呢？欧阳飞，我要知道你究竟是个什么样人。坦白地说，我对华彩集团根本没有兴趣。我答应给时装表演队写电视剧，完全是冲着你来的。我只对你的过去和现在有兴趣，我相信我的第六感觉，我相信我在你身上一定可以挖出一些能够真正感动人的东西。 你想写出一部真正激动人心的好作品？ 是的。 你希望我是这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 嗯哼。 可是你我都没有少看电影和电视， 每一部得奖的片子我们都先睹为快，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那些给评论家们吹捧的神乎其神的女主人公，不是性炸弹就是贤妻良母。 是，有人说影视剧中的女主人公可以概括为三种类型，那就是剩女、女坏蛋和既好又坏的。那个剩女总是道德高尚，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任劳任怨，温柔的像个面团儿。坏女人呢，就整天混在下流的男人圈里，及时行乐，最后自取灭亡。 我想我恐怕既好又坏，是个双重角色，是个变坏了的好女人，变好了的坏女人。 实际生活中的人绝对不能用类型来概括，这好与坏之间好像没有一条明确的界限吧。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梁达，我五岁生日那天，姨妈送了我一条很漂亮的裙子，我迫不及待地穿给爸爸看，飞快地旋转着，把小小的内裤露了出来，结果爸爸大发雷霆，差点没用鸡毛掸子揍我。 是吗？那你现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长大以后重新想起这件事，我发现这很像是一部电视剧的开头。 怎么讲？ 其实你想以我为生活原型，完全可以从这条很漂亮很漂亮的裙子写起。 往下讲。 那以后父亲完全被我迷住了，他不愿我离开他的视线超过一分钟，他喜欢有机会就抚摸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知道他的举止反常，却想不出解决的办法。我开始躲避他过分的亲昵举动，尽管当时父亲并没有侮辱我的念头，可我仍旧怕得要死。 你喝醉了，欧阳飞。喝了， 我清醒得很，梁达。我很清晰地看到17岁的我，因为恨他比其他同学的父亲管得多，所以离家出走。在父亲和警察把我找到之前，花光了妈妈皮包里偷来的所有的钱。这下他真的气疯了。他不再用鸡毛掸子吓唬我，而是真的用宽宽的皮带狠狠地抽我。他逼着我认错，我却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我有错，我错就错在干嘛不早点下手杀了你。 行了，别喝了，不早了，欧阳飞。我们早点回宾馆休息吧。 怎么，你扫我的兴？ 哎呀，不是的，欧阳飞， 你要是真想做我的朋友，那今晚你就得全听我安排。 你还有什么安排？ 我们一起去阿波罗大酒店听歌。 去阿波罗大酒店听歌？ 吴山姨每晚在那儿登台，天天爆满。 哦，你说的是那位摇滚歌星？ 你不会不熟悉他的歌吧？ 听的尽是音带，从来没见过本人。 我也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怎么会呢？你可是没少来深圳呢。 深圳是没少来，就是穷忙，身不由己。哼，痛苦极了。 是啊，吴山姨的歌还真得坐稳了听，好好的欣赏。 谁说不是？这么些年多少人红了又黄了，可他吴山姨一直不倒。讨厌，可别又有麻烦事儿。喂，我是欧阳飞。什么？凯旋门宾馆？好吧，我就来。哼，大哥大有时方便，有时也真扫兴。你看，死死的追着，这不又小了好事了？ 怎么了？ 说是有位南洋巨商慕名求见，在凯旋门宾馆5号楼310房间等着。谈时装表演被出访， 那你忙吧，听歌就改日。 哎，不行不行，你管你，照原计划去阿波罗， 我那边谈完了就赶来。 算了吧，欧阳妃， 你再啰嗦，你再啰嗦我就不理你了。 那你可快去快回。 知道了，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梁达去阿波罗听歌，欧阳妃则去凯旋门见南阳巨商。梁达以为欧阳妃很快就会回来，没想到直到第二天上午两个人才见着面。这时候时装展示会都快开了。 嗨，欧阳妃，昨天晚上怎么了？ 啊，梁达呀， 对不起，真对不起 你呀。 既然打算在凯旋门过夜，干嘛还说不见不散？ 啊，是我不好，梁达，不过不是那么回事。 我给你挂过电话， 这事咱们待会儿再说好吗？ 不说了，我不采访桃色新闻。 梁达，啊，开始了。 女士们、先生们，正如你们早已知道的那样，欧阳妃小姐既是一位公认的名模，又是成就卓著的服装设计师。她的许多作品曾在国内外的一系列竞赛中令人信服地摘取了桂冠。在今天的展示会上，她将亲自为大家表演，隆重地推出一组春秋装，那就是她本人呕心沥血的最新设计——爆棚沸点。 啊，梁小姐，听说您是来体验生活的作家。 是的，主持人先生，我来深圳是因为华彩集团逼我写一部反映时装模特生活的电视剧。 哦，哦，梁小姐，您要是有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些欧阳小姐和华彩时装表演队的情况。 好啊，谢谢你的关照。 华彩集团确实拥有一支超一流的时装表演队，那完全可以归功于正在台上表演的欧阳小姐。 那看来欧阳小姐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 是啊，她是华彩时装队的领队，近年来她亲自登台表演是越来越少了。这主要是因为她把更多的机会让给了比她更年轻的模特。可是正如你现在亲眼看到的那样，她要是真的上场，依然是独领风骚，技压群芳，足以吸引全场观众的注意力，煽起他们的热情，把本已有的热烈气氛推向接近疯狂的真正高潮。嗯， 突然音乐骤停，一阵磁带沙沙声走过后，响起了那个多次跟徐二明秘密约会的陌生男子的声音。 真动人呐，时装展示的高潮。可是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难道就不想换一换口味，再欣赏欣赏另一种高潮？比如说同一个欧阳小姐的另一种高潮。 你喝多了，欧阳小姐。 我头晕。 不上床歇会儿吗，欧阳小姐？ 嗯，好，上床歇会儿。歇会儿。 你真美呀、啊！ 你说我美？啊！你吻我。 我要你，欧阳小姐。 我热呀，我热的难受、 啊。你热？那我帮你把衣服脱了。 你帮我脱衣服。 对，来，妈的，这是我的电话，讨厌。 喂，哪里啊？哦，你等着。欧阳小姐，一个叫梁达的来电话找你，说是等你去阿波罗。 哦，去阿波罗？ 不去了吧，都睡了还去干嘛？ 啊，是啊是啊，不去了，都睡了不去。 哎，对不起小姐，欧阳小姐说她在这儿过夜，你就不必等了。啊， 对呀、啊、我过夜不、哎、我不必等了。别等了， 来吧欧阳小姐，再也没人打搅我们了。 一切都是那么的突然，突然的不真实，一切又都是那么的冷酷，冷酷的毋庸置疑的真实。所有的人都惊呆了，直到欧阳妃面无人色地软软倒下，一个个才如梦初醒。关录音的关录音，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欧阳妃被送走了， 凝视着他软软倒下的地方，梁达陷入沉思。当晚从广州赶来的八零三和沈西听梁达诉说了这件事。 当时我恶心的真想吐，那录音带里竟然有我的声音，我真见鬼，就好像我亲眼目睹了那些丑态。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后脊梁一阵阵的凉。 八零三， 嗯， 看起来那颗音带不像是拼接伪造的。 我可以作证，音带的内容跟我当时直接听到的没有什么两样。 哎，梁达，你能肯定你是等得不耐烦了才给欧阳飞挂的电话吗？ 嗯，他说不见不散，结果半夜了还没来，我就给他挂了电话。 他给你号了？ 没有，是我自己查的，费了好多周折，凯旋门总机才帮着转到。 那么房号你还记得吗？ 记得，5号楼310。 再说一遍， 5310，怎么了？ 嗯，沈西啊， 对，我记得。 嗯， 顾平在深圳的时候，徐二明每次换房间，用的也都是5310。 这难道是巧合？ 哎，多次的重复就不是巧合。 欧阳飞跟顾平会有联系？ 我猜想，他们俩很可能是同一个报复事件的牺牲品。 这不对吧？他俩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相像的地方。 哎，梁达，他们俩的遭遇还是有相像的地方的。你看，他们俩都遭受了暗算，所不同的是，一个是染上了一身的脏病，另一个呢是被偷录了音，丑闻公之于众。 他们俩遭遇的相像，还不仅都是受到了暗算。哎，你们应该还都记得欧阳飞在飞机上劝我的那段话吧？ 嗯， 他指责我的离异，他说无论是理想家庭的模式还是现代爱情的价值，都离不开传统道德的制约。 对， 嗯， 他后来还一再劝我离开你，他说有我在，你跟钟烨就复不了婚。 嗯，哼，这就说明无论是顾平还是欧阳飞，在两性观念上都不是很开放的，他们的淫乱应该说都是诱迫的结果吧。 哎，这一点我不能同意。欧阳飞看上去就没有顾平那么单纯，他对你对梁达都可以口是心非的说假话。 我同意沈西的观点，欧阳飞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很愿意被人看得很复杂。他承认他自己是双重角色，是个变坏了的好女人，又是个变好了的坏女人。他还说他5岁生日那天，姨妈送了他一条很漂亮很漂亮的裙子，他就迫不及待地穿给他爸爸看。他飞快地旋转，把小小的内裤露了出来，结果他爸爸大发雷霆，差点没用鸡毛掸子揍他。 哎，梁达，他有没有继续往下讲这件事情？ 他说那像是一部电视剧的开头，往下就该是父亲完全给他迷住了，他不愿与女儿离开他的视线超过1分钟，他喜欢一有机会就抚摸自己的女儿。随着年岁增长，女儿知道她的举止反常，却想不出解决的办法。她开始躲避父亲过分的亲昵举动，她怕得离家出走。在父亲和警察把她找回来之前，她花光了从妈妈皮包里偷来的所有的钱。这下她父亲真的气疯了，她不再用鸡毛掸子吓唬女儿，而是真的用宽宽的皮带狠狠地抽女儿。她逼着女儿认错，女儿却在心里对自己说，是的，我有错，我错就错在干嘛不早点下手杀了你。 沈西， 嗯， 你怎么看梁达复述的这个故事？ 哎，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看的是弗洛伊德的书看的太多了。 我看也是这样，何况他当时喝了不少酒，醉得很明显。 他确实是醉了，所以他的真实思想就会不由自主的更多的暴露在你的面前。 这么说你相信他的故事是真的？ 所谓故事就是有虚构，就是有夸张。哎，你是作家，你肯定比我更懂这个道理嘛。 你的话不太好懂。 嗯， 你要我懂的肯定不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 我不相信他的故事全是假的。那个故事的男主人公可以不是父亲，但未必就没有那么多的性和暴力。 哎，这一点不难查证啊，八零三。 不见得呀，沈西。这类事情啊，往往是最难查证的了。 你们难道比作家更看重那些看上去完全无关重要的细节？ 是啊，梁达，刑警跟作家一样看重细节。但不一样的是，作家是用大量的细节来塑造一个本来并不存在的人物，而我们刑警呢，刑警是通过那些细节去找到一个他们必须找到在生活当中早就存在了许多时候的那么一个人物。 懂了吗？ 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八零三。 那好，你告诉我，梁达，当时这个欧阳飞反反复复地说中叶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很反感。 嗯，为什么？ 我不爱人家当着我的面说你的前妻。 你不爱听？ 我不爱听。 沈西啊。 啊？ 梁达的不爱听你当时感觉到了没有？ 你以为我是傻瓜？ 那么梁达的不爱听，照你看欧阳飞又感觉到了没有？ 我看呢，他要是没感觉到，大概还不会说得那么来劲儿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嗯， 我看他是存心的，要不我还不一定说他是口是心非的说假话。 好极了，梁达，现在你自己都能悟出点什么东西来了吧？ 你是说欧阳飞故意伤害我？ 你说呢？ 那为什么无冤无仇的相互又不熟？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冤无仇互相又不熟悉，还是那么有意的去伤害。那么如果真有利害关系的话，你说说看，他能轻易放过吗？ 你怀疑他先伤害了人家，人家才那样恶毒的报复他？ 去医院吧，听听他本人怎么说。但愿啊，他可别像顾平一样两眼一抹黑呀。 他们直奔医院急诊室，找到了当班医生。 费医生，这两位公安局的同志说是要找您。 费医生，我们想了解一下欧阳飞小姐的病情。 哦，你们是公安局的？ 对，这是我的证件。 啊，这是我的。哦，你们是不是想跟欧阳飞小姐对话？ 欧阳飞现在可以会客了吗？ 刚来医院的时候他的情况很不好，他受了很大的刺激。从医学角度说，我不希望你们去见他。如果你们坚持要见，我也绝对禁止你们向他询问任何不利于他情绪稳定的问题。 医生，他醒来以后大哭大闹了没有？ 可怕的是他的情况非常特别，许多人受了大的刺激往往又是哭又是吵的，而他甚至没有一滴眼泪，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 难道他什么话也不对你们说吗？ 他完全麻木地接受我们的治疗，却拒绝回答我们的任何提问。他一声不吭，甚至不愿意表示最简单的点头同意或者摇头否定。 嗯，还是麻烦你陪我们去见见他好吗，费医生？ 好， 我们不进病房，就隔着玻璃看看，我们保证马上离开。哎，保证不让他察觉到我们在看他，行？ 那好，请吧。 嗯。 到了，就是这个病房。 嗯。他没睡在那个最靠阳台的那个病床吗？ 他睡的正是最靠阳台的那个病床。 那么费医生，请当班的护士进去证实一下，我觉得他已经不再睡在那个床上了。 这不可能吧？ 那条鼓鼓胀胀的被褥底下肯定没人。 小薛， 哎， 你进去看看。 好。 费医生，杯子下面没人，欧阳飞真的不见了。 欧阳飞失踪了。要知道失踪的欧阳飞究竟去了哪里，要知道他淫乱的真相究竟如何，要知道那个神秘男子串通人肉贩子徐二明陷害了顾平和欧阳飞之后还将干些什么，请听第四集《山重水复》。 刚才播送的是复仇女神第三集突发事件，公安顾问易庆瑶，文学编辑徐新华、祖文忠，录音合成潘慧玲，音乐编辑殷红，音乐录音钱素英，音乐指挥黄佩琴，主题歌作词贾立夫、贾燕，主题歌演唱刘欢，演奏金鹰爱乐乐团，拟音苏东升，巨物朱雷，剧中人刘刚由王伟演播，沈西由林海演播，梁达由宋一鸣演播，吴山怡由刘婉玲演播，徐二明由王肖兵演播，欧阳飞由魏思云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宋怀强、金林、聂雅亮、张慧平、李长年、孙义才、张倩、金鱼、陈英、洪兆森、于肖兵、吴敏，解说丁建华。 今天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儿，明天的这个时间再会。